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9点之后，感谢你将调频锁定收听到 FM 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。今天9点的第一首歌会跟你听到的是范玮琪带来的《小眼睛》。 小眼睛有点无力，你努力睁开眼睛，别人却以为你还没睡醒。 向上。 人生吧，本来只一场梦，哦，做美梦，醒来两小朋友。 建议或许不是美梦，老虎奔波，年华老去，不到尽头有多少秘密，友情、爱情、亲情，三样东西，这辈子修炼不成，下辈子继续 吧。人生啊，本来是一场梦，做美梦，醒来两小朋友。 犯过什么错？

Sandy 林忆莲的这首歌《我坐在这里》。当年香港歌坛当中的天后林忆莲呢，这么多年在歌坛当中也有很多一些作品在不断的发行，并且在今年的时候还有参加到了歌手，让她的声势又更加浩大了。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新乐团带来的《海阔天空》。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，从不结果，无论做什么梦，才张开翅膀，风却变成梦。习惯伤痛，能不能算收获？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，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，每把汗流了，生命变得厚重，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。 相爱的誓言，最后会不会实现？

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。 耳边是陶喆的这首歌《黑色柳丁》，当年在LA 的一家音像店当中，陶喆碰到了王志平，两个人经过一番交流之后，王志平把陶喆带回台湾，帮很多当时的一些大牌歌手艺人去进行写歌作曲。而到90年代末尾发行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，就有得到 R&B 大师的称号。接下来是另的一首作品，一起来听听看。 剩我哭呢，我擦干眼泪，慢慢习惯沉默，朋友聊起我就说一些别的，你总是哄我说永远不分手，可是我还不确定会停留，终于我看 发誓，原来我不管。

任贤齐的歌小雪，随后会听到的是今天九点末的歌曲蔡淳佳翻唱自张信哲的爱如潮水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待会儿再见喽。 问你为何流眼泪，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既然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侵蚀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当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的地方，也许

手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，我不敢想得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。光拉长线，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 寂寞悄悄地上演。 情愿以后有心事感觉，你会不会变？为什么爱一个人那么危险？我多希望这是个错误的幻觉，我多希望这是错误的幻觉。你会不会变？为什么爱会陷落在一线之间？你会不会变？为什么既然你很有兴趣感觉，你会不会变？为什么爱一个人那么危险？我多希望这是个错误的幻觉，我多希望这是错误的幻觉。

范逸臣呢，当年非常的火爆，有发行自己的音乐专辑，并且在一些电影方面也有一些成绩。接下来是哥哥妹妹的 Say Forever。 我一个人不孤单，想一个人才孤单，有半个人在狂欢，寂寞的人怎么办？看着长街，欢乐却无声，像一张卡片，灯光像繁星，灿烂整条街，思念的情绪是亮我的眼。怎么才能让我告诉

这首歌叫做结果呢，我们经常去会问结果呢到底结果是怎么样的，会更加注重结果而忽略掉过程，忽略掉一些经过，而往往一些美好的事情都是发生在过程当中。接下来是 Gary 曹格的掌纹。 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也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。 滴滴滴滴滴滴的 night， 滴滴滴滴滴滴滴的 night， 滴滴滴滴滴滴滴的 night，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。滴滴滴滴滴滴滴滴

Please